家，天来心归三处，天来当了你的看你的给迷路，你心给给家，天来心归三处，天来当了你的 Kira jam la le